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驻朝武官团向他呈现了花篮和贺信。花篮和贺信是由武官团团长、古巴共和国大使馆武官罗曼·奥斯瓦尔多·西梅涅斯·奥尔特加27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